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 点啊？讲咩？ 开你眼灯啊，好冇？ 继续 讲咩？今次 咁啊，今次因为系有即系成个雨伞革命咧之后咧，咁就有一个民调咧，今日都系几大份报纸咧，都有喺度跟进到嘅。咁就中大传媒同埋传媒与民意调查中心，咁咧其实咧就响呢一个嘅成个雨伞革命期间做咗四次嘅调查啦。咁系追踪式嘅民调嚟嘅，咁系分别喺九月、十月、十一月同埋十二月嘅上旬咧，都系做咗一个调查啦。咁而呢四次调查咧，分别系喺咩嘅时段呢？第一次調查即係九月咧，就係喺個大學生罷課之前；第二次咧就係呢個施放催淚彈同埋佔領三地之後；第三次就學聯同政府對話之後；第四次就係金鐘清場嘅前後。咁個問題係做咩嘅咧？個問題咧就係咧針對住咧呢個香港民意同埋政制發展嘅。咁基本上裡面問咧都係問關於嗰個佔領運動啦，同埋係問呢一個關於即係話大家支唔支持人大嗰個普選方案啊，又或者對警隊嘅表現啊，對政府嘅表現咁樣嘅。咁今日咧其實各大報章都有報道到嘅，就係話呢一個嘅即係中大傳播及民意調查中心，咁喺十月上旬嘅民調咧，今日咧就係有個結果出咗。咁個結果出咗就係話，即係咁裡面其中有一個嘅問題咧，就係成為個焦點嘅。咁個焦點就係話講緊嘅就係喺第四次嘅追蹤式民調嗰度咧，咁就有過半嘅被訪者咧，就即係有啲就話係要覺得政府就應該讓步。咁但係咧，令人更加驚訝就係話咧，佢就係講緊立法會應該否決呢一個政改方案嘅比率咧，就創新低，就係佔43%，即係話比之前咧係更加多人咧，相對嚟講就係話覺得嘅係唔好企得咁硬。唔好理得咁硬，係要即刻否決。 係咁，因為其實咧呢一個即係市民認為立法會應唔應該通過2017年嘅普選方案咧，喺第一輪諮詢即係九月初嘅時候咧，係得兩成九嘅人咧係覺得應該要通過啦，而覺得應該要否決嘅係有53%嘅。咁但係去到最新一輪嘅調查嘅就係顯示咧就係話覺得要通過得係上升到係有38%啦，咁而覺得否決嘅咧跌到得翻43%咯。 係啊，咁於是就係即係佢係嗰個研究中心就有一個解釋啦，類似咁就講緊咧，就喂係好似經歷咗成個雨傘革命之後，呢啲人係更加關心咗成個政改，咁亦都明白到當中一啲細節啦，咁反而咧係更加支持嘅就係即係要所謂嘅就係不如待住先啦，咁樣即係支持通過人大普選方案嘅比例就上升咗，反而否決咧嗰個比例咧就係即係逐步下跌添咁樣，即係其實呢一個係成個民調裡面係最核心嘅地方嚟嘅，就係講緊嘅就係話反而經過雨傘革命之後，支持否決人係少咗，咁但係支持待住先嘅人係多咗噶咁樣。咁但係當然裡面有一啲嘅，即係譬如可能值得斟酌啦。有另外嘅，譬如蘋果嘅側重點咧，就係講緊嘅就係話譬如支持同埋反對佔領運動嘅比例都係維持住係相對呢一個比較兩極嘅情況。就係講緊咧，就係話兩邊都係無論由九月啦至到十二月四節嘅調查啦，兩邊都係有三成以上嘅人士咧，都係即係支持同埋一個反對嗰個嘅即係個佔領行動。咁所以就係即係有兩個情況，就係第一係講緊經過咗呢一次四次嘅民調，都係見到嘅就係話成個社會係好兩極咯，即係究竟要唔要通過，支唔支持佔領同埋反對佔領係好兩極啦。但另一樣嘢就係話，反而明報嘅側重點咧，就係講緊嗰個之前通過人大補選嘅比例咧上升咗。咁但係即係當然係否決嘅比例依然偏高，都係有四成係否決嘅咁樣。 咁呢個民調有咩意思咧？其實？ 呢、這個民調嘅意思，因為其實佢 其實啲民調可唔可信嘅？其實 你問到細節嘅話，佢點樣去追蹤同埋抽樣，我咁我梗係唔知啦。因為佢係冇公佈到嘅，佢冇公佈到個細節嘅。咁但係佢呢一個值得去留意嘅就係，因為其實佢係連續做咗四次咁一個所謂追蹤式嘅民意調查，就係因為佢一開頭嘅時候揾到嗰扎人出嚟， 根據報道啦，根據報道啦，係有千幾人啦。咁佢係跟住啲千幾人係做咗四次調查，咁就睇住佢係喺嗰個嘅過程裏面點樣變化咯。即係佢個態度上，經歷咗九月至到十二月，睇佢有冇一啲嘅明顯嘅變化。咁當然，如果你話佢有冇代表性嘅話，咁就係涉及個抽樣問題。 咁但係佢調查嗰個就話都係電話訪問嚟嘅，就用十五歲以上嘅市民咁樣，咁調查咗1111啦，咁樣依個佢就係主要講係針對第四輪嘅調查咁樣。 嗯。咁所以你話有啲咩睇咧？咁 其實佢有個數字就唔知，即係都幾犀利嘅。咁就話因為有兩成嘅市民咧係接受咗訪問，咁所以咧佢依個人口比例嘅加權推算咧，佢就認為咧約有120万嘅港人咧曾經參與過佔領咁樣。咁事實就應該冇咁犀利啊嘛，嗰、那個120万。 咩呀、啊、你講緊咩呀？ 唔係，咁佢就係話呢，有 20.1% 嘅市民呢，即係受訪者呢，就話佢曾經去過嗰一個嘅即係佔領現場。咁、所以呢，用返全港嘅人口推算呢，就應該有120萬人就參加過呢個佔領行動。 就咁樣啦。咁即係如果你講到話嗰個數字佢即係本身嗰啲數字係可唔可信呢？咁即係 咁你呢個同頭先講緊嗰個 兩樣嘢嚟，兩樣嘢 開玩 笑，唔好撚打岔啦！屌你講翻呢度啦，講而家講緊嗰個支唔支持否決政改嗰個問題啊嘛。咁係咁嗰個唔係第一樣嘢就係究竟即係唔係你分析一下啦？呢個你的學科嚟噶嘛？ 唔係，但係而家實際問題嘅就係因為佢係冇公布到嗰個抽樣嘅， 係。 即係你佢當然話， 因為涉及到個問題就係話，你如果而家你即係你係如果我哋化身成為一個民調黨嘅話，咁你咪會出現咗個狀況就係話，我屌你老尾，咁即係你咪會出現咗個狀況就係話，我屌你老尾大型嘅抗爭行動之後，結果係令到政府認受性高咗，咁咪撲街，咁但係問題就係有冇呢個情況出現啦？有冇呢個情況出現？咁所以我就問嗰個問題，究竟係點樣去睇呢個民調啊嘛？ 嗯， 係嘛？咁你快啲 我咧，我明你咩意思啊？但係因為點解你話對我嚟講，我就係睇完咪得啖笑，即係對我嚟講睇完得啖笑啦。但係但係政府去攞住呢一紮嘅民調係一定會做好多啲嘅解讀嘅。譬如咁講，我就係話你單純睇佢九月份支持方案嘅人口由 29.3% 去到啱啱十二月係變到 38.3%， 佢就可以話俾你聽嘅就係、是、你經歷咗成個雨傘革命之後，反而支持政府通過呢一份嘅 人大， 即係支持人大普選方案嘅決定，係會升咗 10% 嘅，就變成去到40%。咁但係一直以嚟嘅就係反對嗰個大概係佔40%左右嘅，即係話反對嗰班人都係嗰班人， 嗯， 就係嗰班死硬派。但是大部分有一些中間派在經歷了個整個運動整個雨傘革命之後，反而他們更加明白原來政府的用心 是 用心良苦，所以就支持政府了。 是那我就是我們撲街了。 是啊，即其實所以明報今天那個取態就是講這件事， 是 就是說反而整個雨傘革命是令到更加多人明白到原來那個政改方案是對大家好，因為一人一票。咁於是佢喺後面嗰個嘅講法咪、所以同大家講都係要待住先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原地踏步就一人一票都冇噶啦。咁， 嗯， 即係呢一個係最恐怖嘅地方嚟，就係、是、你利用呢一紮嘅民調，你係 咪咁蘋果嘅 angle 又係咩咧？ 蘋果就 看待同一個民調，蘋果 angle 又係咩咧？ 蘋果有少少就係冇乜點樣睇佢嗰個政改方案上面嗰個取態。 係 蘋果就係翻去就係話究竟支持佔領定還是係反對佔領？ 哦，即係你呢個民調係有關乎嘅， 有幾樣嘢嘅，幾樣嘢嘅。佔領運動、人大普選方案、警隊信心同埋特區政府表現。 嚇！ 同埋香港前景啦，當然即係類似有四至五個部分嘅。 咁關於對佔領嘅支持同埋反對咧，又點樣咧？ 都係維持住 係支持度咧，就係33.9%，不支持咧就係42.3%。咁較較十一月嗰陣時咧，就微跌咗1.2%百分比咁樣。 即係嗰個支持佔領嘅數字 係少過少過唔支持嘅，即係唔支持嘅比較多啲嘅。 咁你作為專家，你話俾我哋聽，應該點樣看待呢啲民調咧？ 唔係你話睇完個數據之後， 即係佢嗰個講法係咁樣嘅，支持佔領就30%多，跟住反對佔領就40%多。喂，咁我覺得我俾我自己去解讀嘅話咧，我又唔會覺得嘅就係好悲觀，係有四成人反對喎。反而就係如果係真係有30%多嘅人支持嘅話，係一件好盛事嚟嘅。即係講緊你700萬人裏面，即係根據佢咁嘅推算啊。因為佢頭先講過就話加權啊嘛，佢係講就譬如佢係訪問咗千幾個人，咁其實所謂加權就係你乘一個倍數上去嘅，咁就乘到同香港嗰個人口比例就係大概乘一乘之後，咁計一計嗰個比例就估計推算出豆有120萬人係參與過啦 ，OK？ 咁如果係即根據翻你呢個咁嘅乘數嘅話，你裡面係有三成人去支持嘅話，咁你乘一乘翻即係700萬裡面。有幾多人支持？其實你即係講緊，如果真係支持呢一個佔領嘅話，咁啊真係有100幾萬人支持喎。咁樣嘅話，即係其實已經係民變，政府可以倒台喎。即係你明唔明啊？你根據佢呢一個 咁講啦， 係佢鳩講， 咁即係鳩講啦。 所以佢而家取巧嘅地方就係話，去到某啲地方，佢咪成大咗嗰個嘅基數。咁睇起上嚟嘅時候，嗰個嘅傾向咪會明顯啲咯，即係譬如有幾多人參與，咁本身其實訪問咗千幾人嘅啫，咁但係佢再乘一乘嗰個人口基數啊，咁有120萬人係參與咗，咁佢係話俾你聽，即係佢呢一個調查咧，其實係有一定嘅嗰、那個鋪係一定咁大嘅，咁但係你唔科學嘅呢件事，因為本身係電話普查、電話抽查嚟 嘅， 而你電話抽查你唔係有曬700萬人嘅電話 number 噶嘛， 係， 兼且你呢個係屋企電話 number 嚟， 係， 咁所以嘅就係話你唔知道你嗰個群體有幾大㗎，即係你唔能夠用香港700萬人當咗你係嗰個700萬個電話 number， 再抽咗出嚟，然之後乘翻個加權就有120萬人喺度嘅。 我唔明嘅意思，你再清楚講一次。 最簡單的原理，一個統計原理 ，OK， 加權原理就是譬如嘅就係話，我而家清晰，我知道我要調查嗰個對象有幾多少總人口總數量， 總數 係啦，總數量，我只要知道嗰個組上嚟嗰有張 list 啦， 係。 咁於是，我透過一個抽樣嘅就係話，我用呢個方法去抽取呢個總數量裡面幾多少個樣本出嚟， 係。 跟住睇一睇中間嗰個嘅比例，咁你就可以做個合理嘅加權啦。OK， 係。 咁但係而家嘅情況就係話，佢係因為電話嘅抽查， 係。 咁你喺技術上面，你冇700萬嘅電話 number 噶嘛？ 係。 你冇700萬嘅屋企電話 number 噶嘛？係、okay?。因為你有啲係同一個屋企啦，同埋你唔係個個有屋企電話 number 啦，咁。 係。 咁即係話，你呢一個抽查出嚟嗰班人，就一定唔係700萬人呢個總數咯。 係。 你一定係有一個電話， 即係嗰個抽查樣本本身嗰個鋪就已經唔係一個人口嘅鋪嚟。 係啦，係兩樣嘢嚟嘅，係兩樣嘢嚟嘅。咁所以你個加權一定係唔科學嘅。 係， 你只不過係求其乘個倍數上去啫嘛。 即係佢乘個倍數，可能就係講緊嗰個鋪，其實係講緊就係話有固網電話嘅人 係 嘅四成有固網電話嘅人就支持否決政改。 就係咁 出嚟嘅意思 就係咁咯。 哦，我大概明白你意思啦。 唔係，咁所以問題嘅就係，點解話呢度係分析唔到？就係因為佢係冇講清楚個抽樣方法，係，同埋佢係冇講清楚喂，咁你最終嗰個嘅抽樣嘅，即係我哋所謂嘅冇群體啦，你最終嗰個 population 係幾多先？ 嗯。 佢冇講清楚㗎，咁佢淨係話我訪問咗千幾人嘅話，咁同埋再講喎，啲四次追蹤式嘅訪問，佢係咪都係追住嗰千幾人先？ 唔係，呢個唔係嘅，佢四次都係隨機嘅， 即係四次都係隨機喎，即係所以佢抽翻翻嚟話，雖然話追蹤式嘅訪問，但係佢追嘅人係唔同喎。 唔明白，我又唔明白。咩？首先咩叫追蹤式嘅調查？ 嗱，佢想通常追蹤式嘅調查就係講緊就一個時段裡面。係。咁我就想睇下就話經歷咗某啲嘢嘅話，睇你嗰個態度或者取態有冇唔同到。 係。 咁佢而家就 應該追蹤同一個人啦。 咁就追蹤同一個人啦。 係啊。 因為你四個時段 咁就為之追蹤， 梗係為之追蹤式咯。 係。 咁但係而家佢講緊就係你四個時段裡面追蹤唔同嘅人咯。 咁點為之追蹤咧？ 點知道咁你問我點知啊？ 咁佢四次都隨機調查，咁就唔係追蹤啦，係咪啊？ 但係佢話佢自己係追蹤調查，即係可能有啲追蹤到，啲追蹤唔到咯。咁即係你要睇下究竟佢有幾多係失敗嘅個案咯。 哦，即係揾失敗嘅個案，即係意思即係咩？ 即係譬如我追蹤緊 A 嘅， 係 咁，但係我可能係喺11月同埋12月追蹤唔到佢， 係 咁，你當唔當佢嗰個失敗個案係一個問題啦？ 啊！ 咁又或者就係話我追蹤唔到呢個嘅時候，我用啲咩方法去彌補翻呢一個人，又另外一個抽樣嘅方法嚟㗎嘛。咁你理論上可以用一個抽樣的方法去處理你追蹤不到的東 西，即是譬如我追蹤不到雙傑咁樣，那我就隨便抽一個就 replace 回， 是啦是啦，理論上可以的，你就統計上你的抽樣，但是你一定會影響你那個科學的可信度嘛。Okay. 因為你不是同一個人來的嘛。 OK OK， 我其實呢即是說那麼久我都是不是討論知是什麼， 其實你這樣說是真的嚴格來講不知道做什麼差， 即是因為這個你的學科來的嘛，這個你的學科來的，所以一定要由你講才是權威的，其實最主要就是要由你去權威地去講這些問題是沒有撚樣的。 但是他會跟你講他指一指給他是蘇書記嘛，你明白嗎？ 蘇書記是什麼來的？ 啊，不是蘇若基，蘇若基嘛， 蘇若基是浸大的， 不是啊，中大的傳媒中心的主任。 哦，中大傳媒中心主任，哦，蘇若，好像以前是，蘇若基，好像 以前 是傳理的， 以前傳理系，是傳理系的，傳理系 的。OK, OK, 那跟著呢？咁即係佢權威， 咁係教授嚟㗎嘛，哦，okay, 你話教授啊， 權威咁樣，咁因為我 咁香港人最鍾意教授， 因為我就唔識睇啲文條啦，我唔知道文條嗰個構成嘅結構係點樣啦，咁阿泰呢方面專家，咁經完佢一大輪咁樣講完之後，佢其實都係想講，我估計都係想講俾大家聽， 係唔可信咯， 係冇唔可信嘅，冇撚用嘅。我自己睇到咧，我自己個人做嘅文條係點樣咧？因為咧，譬如咧，我唔知點解啦，因為我相信好多司機係，雖然我哋嘅節目呢係冇辦法去到車啦，我哋唔係電台啦咁樣，咁我就算頭先搭車返嚟都係聽到阿林海峰喺度講，喺晴朗講 Elsa 嗰啲咁樣，好撚勁喎，你講 講聖誕節扮 Elsa 可以講 唔係喎，但係 Elsa 成廿幾分鐘 Elsa 個作曲佢走出嚟道歉啦，佢已經 係咩？我唔知呢單嘢， 係啊， 佢唔係講呢啲嘢㗎，佢淨 係導演啊，唔係 佢 導演啊， 佢淨係佢哋朝頭早節目 扮 Elsa， 淨係講話，哎，聖誕節啲好多人扮 Elsa， 唔知細路仔中唔中意咧嗰啲咁樣，跟住可以講廿九幾分鐘， 好短。佢哋一節好短嘅，佢哋一節有聲音專欄， 有聲音專欄有廣告嘅， 佢講兩節 幾分鐘嘅啫， 佢講兩 都係講 Elsa， 咁佢哋把自己打領上去啦。 反正喂，真係好撚好做呢啲節目。咁跟住唔係咁，我想講，雖然好多司機咧都未必會聽到網台啦，但係我留意，我哋都冇好著力去推廣。去推廣令到我們的節目可以在車上面聽到，因為那個涉及錢的問題，我亦都不知道怎樣推廣，又叫人家裝什麼儀器那些，屌你叫他插部 iPhone 在播就行了那些樣，但是，我留意到其實都多的，都多會聽我們 節目，都會聽， 所以呢我在我雖然我全港知名度呢都即係未必非常之高，但係我喺的士界嘅知名度係超高嘅，冇乜的士都唔認得我嘅，其實我發現。咁跟住呢，然之後呢，我發現呢，即係以我嘅即係我個抽樣調查就係嚟自我搭的士啦。咁 唔係你唔係參與觀察添，呢個就係。 係我參與觀察，呢個叫參與觀察。 係啊， 我想講呢，的士佬呢真係好奇怪嘅。的士佬真係好神奇嘅。的士佬呢喺佔領嘅初期，即係928、929啊、930嗰啲日子呢，係都冇乜嘢嘅。都冇乜嘢嘅。咁跟住呢去到10月頭呢佔領嘅10月頭呢，的士佬好憎我哋㗎。的士佬超憎我哋嘅，我想講 咧，即搞住去做生意啊！ 我想講咧，發生過一件事咧，我老母喺節目度講出嚟。發生過一件事咧，就係咧10月3號咪旺角咧，咪俾黑社會襲擊嘅。跟住然之後咧，我哋咪吹雞來幫手咁樣嘅。咁跟住咧，我哋有一班手足咧喺美羅出發嘅，咁就係佢當其時係著住雨 T 啦，好撚明顯啦。咁跟住孭住大聲公啦，跟住去旺角啦。跟住然之後咧，嗰個的士佬咧係我唔喺架車上面，係我哋啲手足嚟嘅。佢車咗啲手足咧撞落去警察啲 wall board 度，跟住然之後同啲警察講話：，呢班人佔中去拉鳩佢哋啦，好撚嘅，爭我哋爭到呢咁嘅地步喎。跟住咧佔領旺角期間咧。佔領旺角期間呢的士佬嘅競爭喎。 我搭過的士喎，我覺得的士就話拉鳩曬班人嘛。 係啊，的士佬係話屌你老起嚟撚曬。 唔係佢話有千幾個黑社會唔夠，應該用10000個黑社會嚟打叉佢嘛。 跟住呢旺角清嗰場呢，咁嗰排旺角清場期間我咪上緊停嘅。旺角清場期間我就上緊停啦，清場嗰一日我都上緊停啦。咁跟住咁嗰日我上停，我今日都要上停啦，晏晝。咁我上停我都係日搭的士㗎嘛。咁我都係朝頭早搭的士，走我又搭的士嗰啲咁樣。跟住呢旺角清嗰場呢的士佬咧就同我講：，唉，呢個政府係要搞鳩佢噶啦。 啲生意跌咗啊！即刻， 跟住然之後同我講話，喂，呢、這個政府要搞鳩佢啦！ 你就唔繼續簽領 啊？係啊，一清咗旺角之後咧，就唔撚同佢樣喎，即刻唔撚同佢樣喎。跟住然之後同我講，喂，黃生，千祈唔好退啊！即係講緊金鐘啊！嗱，黃生，千祈唔好退啊！屌你老尾！喂，我睇佔中三次嗰班撚樣都係想退場㗎啦，冇撚俾你得逞啊，自首啊，戇撚鳩啊，你咁撚樣！屌你老尾！ 唔係啊，佢好合理喎。佢好合理，我想同你講嘅就係、是，尋日咧，尋日先講咧，原來尋日佔中三子喺晴朗講咧話，阿陳建文一直建議啊戴耀廷唔好落街咁多啊嘛，唔好去茶餐廳食飯，唔好去成啊嘛，因為一驚落到去嘅時候，佢哋就會俾人鬧啊嘛，所以佢哋係脱離咗嗰、那個頭先你嗰個參與觀察嘅，佢唔能夠唔清楚個民情，咁佢哋咪退咗咯？ 唔係，我想講咧，即係我嗱，譬如我係最惹火噶啦，我覺得咁講，我係最惹火噶啦。喂，譬如係喺成個佔領運動入邊，喂，文匯大公狂做我啦，當做我啦，文匯大公當咗我恐怖分子咁撚樣寫啦。咁跟住，然之後，然之後，然之後呢個咁樣嘅蘋果都做鳩我啦。跟住然之後，一周刊又話我唔知係人定係鬼咯，嗰啲咁樣。我想講咧，我係見證到咧主媒媒體、主流傳媒嘅影響力嘅下降，冇乜人鬧我喺條街度。其實好少人鬧我嘅。相當少嘅，我想講，即係佢相當少嘅意思，唔係唔認得我喎，係、有啲人都會走，即係見到，咦呢、這個咪黃楊達嗰啲咁樣，佢搞笑嗰個啦。 我見過你喺金鐘行過，有啲妹妹揞住口，呢、這個黃楊達咁。 係啊，搞咪嗰啲就嗰啲係咩啦？嗰啲直頭係佔領區嗰啲 人。係啊， 咁跟住嗰條嗰啲人梗係認得我啦，黐撚線。即係講街嗰啲啊，講街嗰啲啊，即係話呢啲咪黃楊達咗啲咁樣，搞事啦呢班友咁樣，不過。又都要有啲人嘅嗰啲咁樣，係即係當然都會有人指我嚟鬧啦，即係話屌你啦，搞亂曬香港，梗係有啦，但比例係唔係好高嘅，其實事實上唔係超高嘅。好啦，咁跟住最高嘅最多人鬧我喺街度，最多人鬧我嘅時間就係旺角最亂嗰段日子咯，即係譬如係 十月三之後 啊，十月十七啊，十月十八啊，十九啊。嗰段即係十月中後期係最亂，因為其實、即係第二次清場之後，再光復旺角之後嗰段日子其實係最亂噶嘛，嗰陣係最多人鬧我啦，最多人鬧我啦。咁而的士佬係鬧得勁嘅，咁因為嗰段日子周圍塞死曬噶嘛。其實又唔係真係好塞車，只不過旺角附近咧就唔係好，因為其實最主要係屌你老尾啲差佬啲車泊撚曬喺度啊嘛，阻撚住曬啊嘛。但係咧，我想講旺角一清啦，屌你的士佬真係好撚現實嘅喎，的士佬 冇曬生意啊大佬， 的士佬一清咗旺角，屌佔金鐘冇所謂，佔金鐘唔好退啊，黃生唔好退啊，呢政府好撚離譜啊，屌你老 尾，唔行嗰度啊。 嗱，當然我又要講，我嗰個唔係追蹤調查。 是 我又唔係 你唔係搭同一架的士， 我唔係同一班的士，我唔係同一個的士，或者我唔認得係咪同一個的士咯。但係我搭的士嘅經過就係話，喺佔領旺角最亂嗰個時間咧，就啲的士佬就喺度咦吟吟嘅，但係佢哋又願意同我講嘢嘅喎。佢哋願意同我講喎，佢話嗱，黃生唔係話唔支持你，不過咧 就唔好搞咁耐咯。 係咪真係做到嘢咧？你又要諗一諗啦。咁我問佢，咁點先要做到？嘿，好多方法嘅，不過點樣做到要你哋諗，我哋我屌鳩你。咁跟住，然之後有啲人話：喂，用咩方法爭取民主係你哋諗噶嘛？我哋小市民點知啊？咁但係你影響到小市民生活就唔好啦。你話係咪先，黃生？嗱，我唔係反對你啊，但係真係好撚仆街啦！咁樣。即係佢係佔旺最亂嘅時候，去到佔旺後期咧，去到佔旺即係林清祥之前咧，就基本上就少咗噶。但係佔旺一完，佔領旺角一完咗咧，就即係話：哇，黃生唔好退場啊，唔好退場啊！喂，即係當然最多同我講就係話：喂，有時真係幫下班學生啊，佢哋真係唔知頭唔知路，好容易俾嗰啲啊佔領中環嗰幾條友老點啊！屌我越睇越呢條撚樣又唔撚對路。喂，我想講鬧佔中三子係好撚多，鬧佔中三子係 好撚多，呢個普遍輿論都係 佔中三子咧，係一般嘅草根市民咧，都係好撚討厭佢哋嘅喎。即係呢個我就喺茶餐廳同埋的士司機身上面。 唔係，所以佢咪陳建文叫阿戴建文唔好去茶餐廳咯。 其實佢係啱嘅，其實陳建文係啱， 保護自身安全。 其實陳建文覺得 肯定啱嘅，覺得啱。 因為點解咧？因為我接收到嘅資訊就係、是，我係奇怪，咦？喂，屌你老尾，佔領中環唔係籌撚咗700多萬做咗好撚多宣傳啊？屌你老尾，點籌700多萬點用？一陣間先講呢樣嘢。籌700多萬做咗好撚多宣傳，唔係即係應該以佢哋為馬首是瞻咯。但係咧，好多譬如係。 好多最主要一樣嘢咧，即係呢個真係香港嘅核心價值。呢、真係呢、真係認真係香港嘅核心價值。佢哋覺得，尤其是佢哋多次喺度宣告自首之後咧，跟住佢話：啊，黃生，我真係唔撚明。咁你自乜閪手咁撚戇鳩嘅咧？ 香港核心價值係怕戇鳩嘅人啊！ 差佬都未撚拉你，屌你老尾！唔通我超速，我自己自拍影張相話俾警察我超速？我自拍都影唔撚到啦，佢都戇鳩嘅咧，屌你老尾，喂咁唔撚掂喎，黃生你真係要睇住學生，唔好留俾佢哋去 喎。你呢、這個你呢個係的士司機嘅解釋，我喺旺角集會所，我同啲毒撚打機嘅時候解釋係咩？佢話，喂，冇理由坐到俾人拉㗎嘛，你諗下，你度打緊機屠緊龍，即係龍即光龍俾呢把咁衝緊埋嚟，你冇理由坐喺度俾人撞㗎嘛，你一定碌走㗎啦，係咁嘅意思啫，一樣嘅啫。但係你冇理由坐到， 你嗰啲係佔領者嘛，我而家講緊係佔領範圍以外， 咁樣都係佔領者嚟嘅。 佔領範圍以外嗰啲人點樣睇嘛？即係其實就係我發覺一樣嘢，我就係之前我奇怪，喂，屌你老味，蘋果日報狂同你做宣傳，你成日狂報導，你好似講到成個運動嘅領袖咁樣，咁鬧佢嗰啲人，一係就覺得你搞亂香港啦、覺得你反中亂港，咁鬧佢哋嗰啲人都會鬧我噶。咁點解嗰啲人會同我傾，但係又會去鬧佢哋咧？歸根究底，我就係發現一樣嘢，原來香港人真係好難接受戇鳩噶。香港人對戇鳩真係好撚敏感噶，即係講嚟講就係戇鳩做乜撚嘢啫？我唔撚明啊，黃生。咁撚樣嘅有乜撚嘢用咧？ 唔係啊，但係我想同你講嘅就係、呢一紮嘅民調係專係俾戇鳩嘅人睇嘅。 嚇！ 即係你頭先講嘅嘢就譬如你好親身嘅觀察。 我未講完好觀察。頭先就係講到就係佔領旺角完咗之後啦，跟住然之後的士佬就同我講啦，就喺度講就係話喂，要堅持啊！之前屌鳩我哋啊， 要堅持落去啊，唔好話輕而切啊。 係啊，堅持啊！呢個政府唔肯搞鳩佢唔得。好啦，佔領完咗之後啦，佔領完咗之後已經即係結束曬啦，即係連銅鑼灣都清埋啦。跟住然之後的士佬嘅取態係乜嘢咧？啲的士嘅取態多數同我講嘅就係乜嘢咧？就係話黃生，咁而家咁樣冇曬方向唔掂喎，點樣搞落去先得喎？佢開始同我講延續嘅運動喎， 咁後佔中又點咧？ 佢開始同我講延續嘅運動，喂咁樣搞唔得嘅喎。要點搞啊？嗰啲咁， 咁你點答咧？ 跟住然之後，咁民間嗰啲輿論就咩？唔係即係民間嘅諗法就好直接啊！跟住然之後都係同我講選舉嘅。跟住然之後的士佬就開始多討論選舉啦，就話喂下屆要點啊？嚟緊係要點啊？嗰啲咁樣啦，咁樣咁跟住即係呢個就冇乜驚喜啦，大家都知道係咁樣啦，咁就呢個就我嘅觀察啦，咁樣。 唔係啊，但係我想補充一樣嘢啫，因為呢兩日做冬咧，我遇翻一班村民咧，其實呢一紮嘅民調唔係俾你或者聽眾睇，因為我坦白講嘅就係、譬如頭先我花咗一大段時間去講呢一紮咁樣嘅民調嘅結論，其實好坦白喺主流輿論或者主流電台咧，佢係報個數字出嚟嘅啫嘛。佢淨係需要嘅就係話個數字，同埋一班人係淨係知道，喂，咁而家支持定唔支持？群眾同埋即係喺我哋眼中戇鳩嘅群眾啦，其實佢係需要一樣嘢，佢需要個答案嘅啫。個答案，喂，咁而家支持政改定唔支持政改啊？而家泛民係否定，即係否決佢啊？定還是係待住先啦？咁佢淨要個答案，佢唔係要話俾你聽個原理個問題喺邊一度。咁但係你去到頭先你講嗰扎嗰個經歷嘅就係、你嗰扎經歷嘅真係參與嘅過程裏面，而係呢個真係直接影響佢嗰個生計，嗰個的士司機，所以佢有咁樣嘅一個嘅反應，一個咁樣嘅諗法啊嘛。咁但係對於一扎大眾嚟講嘅就係、呢一扎民調其實影響係可以好大。因為我試過就係有次喺金鐘咧，禮拜日我仲記得嘅就係、咪有個叔攞住蘋果個民調走嚟就係話，喂而家好多人咧話民意逆轉，不如你哋諗下有啲咩方法可以補救啦。但係對佢嚟講嘅就係佢係因為見到個民調嘅數據就係話有啲人已經開始厭惡啦，話覺得係不便啊咁。咁你哋有啲係我都係爭取民主嘅，我都係支持大家嘅，我特登喺加拿大翻嚟添咁樣。咁但係而家人哋即係影響到好多大眾咯，咁不如咁啦，真係不如撤咗金鐘道出嚟啦，淨係留翻喺呢度啦咁。喂，但係點解佢又咁啫？因為佢就會同你講就係話。我睇報紙知㗎，咁我話你睇咩報紙啊？我睇蘋果，唔係你蘋果都唔信啊！蘋果係香港嘅民主大報嚟㗎喎，佢會咁樣同你講。即係所以實際上嘅就係你話呢一紮嘅民調聽起上嚟嘅就係好戇居，大家好易信啫。但係由於因為佢督住個鼻，佢係中大嘅調查中心啊嘛，大家督信權威、督信數字嘅時候，香港人係最受呢一套啊嘛。 咁你快啲搞翻研究中心出嚟啦！ 個結論就係咁樣咯。 你搞研究中心嘅，你要攤擺手板，然之後問中國，唔係問大陸攞錢嘅。你嗰啲研究中心嘅一邊啲人科水俾佢啫。 問美國攞錢喎，我哋 嗱咁都啱嘅。諗下啲英派基金咯， 休息一陣下嘅。